宝贝儿，我爱你。 够了。 下面还有呢。 不用了。PK。 你看这多好，能激发人的斗志。 滚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58集， 冲啊！ 刚平息下来的森林再次喊杀震天。诚心应援的几位主播，要么加的是大帮会，要么加的是朋友的帮会，梦中取魂是后者。但除此外，他还撺掇几位铁粉组建了一个粉丝帮会，时不时虐虐粉、洗洗脑，忠诚度非常高。为了不显得夸张，他刚刚没喊太多的人，可现在就不同了，粉丝情绪一旦起来他都压不住，何况他也不能承认野号是他的人，只能在队伍频道里说了一句有骨气的话： 宁战死不屈服。 效果十分显著，粉丝们疯狂喊人，立刻都往这边赶。 我的妈，谁能告诉我出了什么事啊？本服第一场大战。 无敌虾壳连发了三张截图。 好家伙，这么多人， 啥情况？ 我还以为大佬们要满级后才开团，没想到这就开了。 我比较好奇原因，到底发生了什么呀，能让他们现在就开团？ 抢人家对象了？ 我仔细看了一眼，七大帮会和如意的都在，哪怕帮会开团也很少这么齐嘛，这出了啥大事啊？ 还有一个梦魂帮会，是啥凑数的？ 为了分清敌友，混战的人把 ID 和帮会放到了头顶上。众人看了看，发现真的很奇，几大帮会都参与了，就是那个梦魂的不知道为什么也在。刚讨论到这儿，便有人冒泡了： 你他妈才凑数的，你们全家都凑数的，大帮会不要脸，公然污蔑人气主播。 呸，我们是替天行道，这种搅屎棍就该滚出陈星影院， 生死与共都给爷爬。 两拨人便一边打一边对骂，众玩家围观片刻，得出了一个结论：几大帮会说他们自导自演追杀两位大佬，梦魂的说几大帮会贼喊抓贼冤枉人，就这么打起来了。 哦，懂了。 原来如此啊。 和两位大佬沾上没小事儿。 我不明白，为啥两位大佬被追杀，几大帮会的会帮忙啊？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啊， 都是兄弟。 两位大佬呢？把那帮杀手揪出来对峙，不就知道谁的人了吗？ 战场上，队伍最后几排的人一齐回头，发现大佬不见了，第一波杀手团也不见了。 靠，刚才应该派人守尸的，不过杀手团的主子都被揪出来了，他们不能还去追杀两位大佬吧？ 我已经派人过去了，不用担心。 众人便放心了，继续开团。谢成岩坐镇完，就在队伍频道里问出了江晨他们的位置，带着人去帮忙了。两位大佬和神秘杀手团此刻都在石林里，石林的面积很大，里面的石头矮的齐腰，高的两三米，粗细各不相同，有些一个人都遮不住，有些则能同时挡住三个人的身影。新人们虽然不是同一家俱乐部的，但有一个大群在，平时打过竞技场，偶尔是会交流几句的，此刻同是天涯沦落人，他们便暂时忘记了竞争关系，一边走一边悲催地聊天。 我觉得咱们完了，惹了方队哪还能活啊？ 我们队长提前跟我们说过要完， 我们队长也说了， 兄弟们，这就是咱们最后一天待在晨星应援了。 你们确定他们在这边吗？ 话音一落， 前方突然闪过一个白色的身影，他们眼前一亮，急忙追过去，结果跑到地方就不见了，便一左一右散开找。几秒后，左边的一波人重新发现了人影，可惜又跟丢了，只好再次散开。江晨不紧不慢，溜着一小撮人往深处走，刚想提醒队友，地面上便蔓延上一层黑雾。几位新人倒吸一口凉气，转身要跑，但已经晚了，只见黑雾猛地暴涨，瞬间将他们淹没。暗冥师70级的大招黑暗侵袭，攻击范围内所有敌人全部定身，谁都别想动。这一队有个驱魔师一直走在队伍的最后，侥幸逃出了攻击。他见状急忙要给他们解控，谁知刚抬起法杖，一个封印符就飞了过来，直接被封。江晨一招废掉驱魔师，知道这七个人至少来自两家俱乐部，肯定会在队伍频道喊人。 我去引开他们，这里交给你。 他说着听到几声惨叫，回头一看，方静行已经在他开口的同时动了手。这位联盟男神平时温文尔雅，对敌时却一点温柔的影子都找不到，杀气凛然的，配着游戏角色的冷傲，简直相得益彰。他们日常打本和刷怪都很轻松，不需要用全力，江晨只有第一次 PK 和打狮王才见过他这副模样，但由于当时的级别低，能发挥的余地有限，不像现在这样让人看着就心痒。 满级后一定要和方景行来一场 PK 了。 新人是冲着封印师来的，支援的队伍半路撞见封印师，又听说那边的是方队，当然不敢过去，追着封印师就跑了。江晨故技重施，溜着他们分了队。这时只见频道刷出两条击杀信息： 小欣欣被暗冥残忍的杀害了，寂寥被暗冥残忍的杀害了。 挺快啊。方景行在队伍频道里笑了一声，下一刻一条击杀信息又跳了出来。 SK 被暗冥残忍的杀害了。 七人的临时小队就这么一会儿功夫，被砍瓜切菜似的弄死了三个。他们原本对上方景行就发毛，压根不想和他打，此刻更激不起战意，扭头就跑。就在此时，如意的人成功赶到。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